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再次破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我发现人最大的任性可能就是不顾一切的想要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这一生不虚此行，没有虚度吧，走的时候才不会留有遗憾。

多少路口，总有路口我们却拥有陌生人的温柔，都说好了以后是朋友，我想朋友会颤抖。 有人说爱情是灵魂的一种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个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的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越大，反应越激烈持久，爱情就越热烈越巩固。衡量两个人是不是相爱的一个可靠的尺度，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平淡的日子和最艰难的日子能不能不离不弃吧。 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牵手上山。

是因为我们自己赋予了它太多别的标签，它的本质是不变的，只是我们从一开始判断就错了。人和人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各种毛病就渐渐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你不用装，不那么累，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和你在一起，却依然不嫌弃你，这样才是真的朋友。 一盏黄昏悄悄的灯，时间在旁漫不可删，寂寞下手毫无反转，不懂得轻重之分， 每个人有两条路都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是必须走的，一条路是自己想走的。我们必须把必须走的路走漂亮了，才可以走想走的路。

因为有一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这些小事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罗叶在北京给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收集书本里每一